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这几天全球媒体都在讨论着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的恐怖袭击，驻阿美军临走遭遇了致命袭击，也使得美国总统拜登遭遇了任内以来最黑暗的一段时光，可以说喀布尔惨剧重创美国政府。而其宣布对这起恐袭负责的伊斯兰国呼罗珊组织又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然后我们再来关注拜登政府要求美国情报机构90天内交出的所谓的新冠溯源报告，眼下编得怎么样了？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了7大质疑。节目的最后呢，来关注今年9月1号，全球有1.4亿儿童的开学日可能会被推迟。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就来关注喀布尔机场的惨案重挫美国政府，驻阿美军临走遭遇了致命袭击，拜登政府遭遇了上任以来最黑暗的一段时间。 For those who carried out this attack, as well as anyone who wishes America harm, know this, we will not forgive. We will not forget. We will hunt you down and make you pay. I will defend our interests and our people with every measure at my command. After our troops have withdrawn, to find means by which we can find any American. 这是在喀布尔机场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誓言要报复并且追击那些策划恐怖袭击的人，并承诺将会继续展开撤离工作。他说，那些发动这次袭击的人以及所有想要伤害美国的人，你们要知道，我们不会饶恕，不会放弃，我们会追捕你们，让你们付出代价。并说已经命令指挥官们制定行动计划，袭击 IS 呼罗珊分支的资产、首领、设施，会选择在时间、地点给予有力和精准的回击。这几天喀布尔机场的恐怖袭击成为了全球的关注目光。当美军选择退出阿富汗，塔利班准备在喀布尔机场升起自己的旗帜之时，伊斯兰国 IS 的武装分子却并不愿意在场外和平的观望。据报道，8月26号发生在喀布尔机场的爆炸事件中，死亡人数已经升至超过了170人，其中至少含有13名美军人员。IS 的呼罗珊分支宣称对袭击负责，该组织还在网上发布了一张据称是自杀式袭击者的照片。这次的袭击也使得826成为了自2011年驻阿美军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而距离8月31号撤军就剩下最后几天了。对美军来说，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的收尾要比预期想的更可怕，而对于刚刚执政了7个多月的总统拜登来说，这也许就是他民意支持率的滑铁卢时代。而对于拜登发表的誓言要报复的这一次电视演讲呢，美国彭博社评论说，这是拜登从来不想做的演讲。这起悲剧使得国会议员以及盟友也再次批评美国的仓促撤军，以及未能预见到阿富汗政府会在塔利班手中迅速倒台。爆炸惨剧也削弱了拜登自上任以来反复强调的论点，即他本人在外交政策上是稳健的。自杀式的爆炸引发的混乱场面也摧毁了美国将10余万人从阿富汗撤离塑造为人道主义成功故事的努力。目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海军上校厄本表示，美军已经用配备特殊外科单元的 C-17 飞机将18位受伤的美国军人转移出了阿富汗。而对于这起爆炸案的责任，美军和塔利班在互相推诿当中。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陆战队上将麦肯齐对媒体表示，似乎是一名身着隐藏式炸药背心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通过了机场外的检查站，而这些检查站呢，是由塔利班士兵来管理的，他们本来应该发现袭击者，但是却失误了。可是塔利班的首席发言人穆贾希德对媒体说，喀布尔机场是针对平民的爆炸事件，称爆炸发生在一个完全掌握在美军手里的地方。驻阿富汗美军撤离的失败也给了美国反对党一根有力的棍棒。据美国媒体报道说，共和党参议员霍利以及布莱克本就要求拜登辞职，他们说目睹了驻阿美军十多年来最致命的一天，这是拜登灾难性领导失败的产物，现在很明显他既无意愿也无能力领导国家。他们还要求副总统哈里斯、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防部的部长、参谋联席会议主席相继辞职。还有一项民调说，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认为阿富汗战争不值得打，但是拜登政府不应该因为撤退而获得掌声。民调说，拜登的总体支持率仅为 41%， 而不支持率升至 55%。另外，据法国媒体报道，塔利班之前已和美军达成私下协议，表示很希望能够在8月31号全面掌控喀布尔机场，但是这一次的爆炸袭击可能会打破原有的计划。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喀布尔的任何混乱都会对塔利班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决定与塔利班合作，主要还是要取决于他们能够在阿富汗建立一个稳定秩序的前提。更有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西夫科夫预言说，阿富汗会发生内战， IS 和塔利班之间会有一场内战。喀布尔机场的暴行也使人们看到了阿富汗未来可能会有的混乱，以及国家建设还有引入西方民主的努力可能会惨淡的失败。如今这个名叫 IS 呼罗支分支的组织抓住了世界的注意力，强调美国实力的局限性，那么它做成了。舆论认为美国应该为今日的阿富汗的混乱局面负责任。法国世界报就说，阿富汗陷入了今天的崩溃状况，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军事强国，应该对自己在评估以及行动中所犯的错误负下责任。这次无序的撤军造成的失败以及地缘政治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说，从喀布尔看到的画面是令人震惊、心碎和尴尬的。但美国荣誉的真正污点在于，向阿富汗人做出了一个美国从未打算也没能力遵守的承诺。美国这20年来没有给阿富汗带去世俗民主，只是一个闪烁的幻觉。美军的撤离是不可避免的，阿富汗是他们的国家，迟早我们要回家了。这次喀布尔机场的恐怖袭击重创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已经表示要对这起恐怖袭击负责的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英文简称 ISK， 它和极端组织 IS 伊斯兰国有着密切关系。他们自称是伊斯兰国在中亚和南亚的分支，在阿富汗东部以及巴基斯坦北部活动。呼罗珊是一个历史地名，其范围大致涵盖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以及中亚部分地区。虽然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和塔利班都属于逊尼派，但是呢，彼此是仇视的。前者在声明中将塔利班称为叛教者。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曾在阿富汗不断地吸纳原塔利班成员加入，势力逐渐扩大，二者矛盾也不断地加剧，多次在阿富汗地区发生冲突。与此同时，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一直遭到美军和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打击，实力有所虚弱。例如从2017年，美国就估计当时的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在阿富汗的武装分子人数已从2015年的2500人降至不到1000人。去年7月，一份联合国的报告说，尽管 IS 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不断地遭遇打击而实力下降，但仍有能力在阿境内发动攻击。根据联合国的报告，该组织现有成员大约是500到1200人。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近年来制造了好几起的恐怖事件，犯罪地点包括了清真寺、广场、医院，特别锁定被他视为异端教派的穆斯林，包括了什叶派。除了阿富汗之外，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还在巴基斯坦北部、印度等地活动，被全球多国认定为恐怖组织。 而另一个为外界所关注的就是这一次的喀布尔机场的袭击，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已经表示对此承担责任。那么他们和塔利班之间是否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拜登本人也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塔利班合谋发起了这次袭击。甚至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还表示，塔利班阻挡了一些袭击。此外，塔利班方面称，他们已经向美国以及北约方面告知了可能存在针对机场的恐怖袭击。但是，这次爆炸事件也反映出塔利班对阿富汗局势的管控能力可能没有过去想的那么强。一些极端势力、恐怖分子也可能会借机生乱，通过搅乱阿富汗局势从中牟利。更重要的是，这次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外界对塔利班的信任度会受到影响，这或许会影响阿富汗国内其他势力和塔利班的合作意愿，对此人们还得进一步的观望。通过这次的恐怖袭击可以看出，塔利班还没有实现对阿富汗的全面掌控。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由美方挑起的所谓由美国情报机构主导的新冠疫情溯源报告的最新进展。拜登政府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在90天内向他提交一份关于新冠疫情溯源的最新情报。眼下提交日期已经临近，这份报告编得怎么样了呢？在8月27号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就问美国政府一名匿名高级官员称，中国拒绝向国际社会提供关于新冠疫情信息的接触渠道。他还说，如果有可靠、技术上可信的理由，也可以对美国进行溯源调查，美国当然会支持，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理由，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方声称是中国拒绝提供必要信息，这说明了其情报溯源失败了。 美方声称中国拒绝提供必要信息，这不过是其掩饰情报溯源失败的借口。既然美方口口声声声称只要有理由就支持对美国进行溯源调查，那么美方回答美国威斯康星州2019年7月大规模爆发电子烟疾病的症状与新冠肺炎症状极其相似，这算不算理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网站显示，研究发现美国五个州的新冠病毒感染证据在2019年12月就已出现，这算不算理由？ 赵立坚还说，包括哥斯达黎加、肯尼亚等在内的12国公开表示，他们这些国家新冠肺炎的零号病人输入国为美国。德克里特堡基地以及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在冠状病毒研究方面有着糟糕的安全记录和黑历史。德堡美军陆军传染病研究所在2019年秋季新冠疫情爆发前夕还出现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国疾控中心叫停，这算不算理由？美方既然笃信自身没有问题，那么就请直面国际社会的质询。 美方既然笃信自身没有问题，那么就请直面国际社会的疑问，邀请世卫组织去德堡、去北卡大学进行溯源调查，并公开美国早期病例的原始数据。如果美方拒不接受，那就只能进一步暴露美方将溯源政治化的真实面目。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呢，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其实话题仍和阿富汗有关系。这两天，一位在阿富汗喀布尔成立动物保护区的英国前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退伍老兵冲上了英国社交媒体的热搜，原因就是他说自己在喀布尔保护区里有着200多只的猫狗，同时雇佣了25名动物保护员工。现在呢，因为阿富汗局势的突变，他本人要返回英国了，但是他要求带走自己共事的这些员工以及所有的这些收养的宠物猫狗。据英国媒体报道，这名老兵叫潘·法廷，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救援请求，最后他募得资金可以进行包机返回英国，而他的同事及家属也获得了相关的赴英签证。 一开始，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是不同意他们的包机起飞，认为现在珍贵的航线应该留给更多的人撤离。不过，面对着社交媒体的一片呼吁，最终国防大臣还是让步了，允许他们乘坐私人包机返回英国。但前提是他和他的同事以及动物们能够抵达机场。于是，法庭及其员工、家属、动物们在一个午夜出发前往机场。但想不到，这时候机场恐袭案发生了，他们在机场外被困了十多个小时。现在，喀布尔机场外围是戒备森严，接近机场难上加难。后续情况会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下面呢，还是说起宠物这个话题。潘法庭对于宠物的爱令人感慨，而英国也被认为是全世界最热衷于养猫狗宠物的国家。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呢，有更多的人成为了宠物的主人，他们需要宠物在隔离期间陪伴自己。统计显示，目前英国的宠物猫狗的数量都已经超过了1250万只。但与此同时，英国加入欧盟之后呢，一些原来从欧盟国家来英国做兽医的医生却在大幅的减少，这个程度几乎流失了30%以上。而培养一名兽医至少需要5年时间，宠物越来越多，兽医却减少了。如今英国的宠物主就发现，要想预约到兽医看病，提前1周预约恐怕都看不到医生。 And I couldn't get one anyway for like another week. I was just quite worried about, you know, the complications of leaving it for so long. 宠物医院表示呢，他们已经推出了线上的问诊，在线上先观察宠物的情况，再来决定什么时候给宠物看病。 It is very limited what we can diagnose, so it's more about peace of mind and determining whether they do need to be seen in person.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30分。九月即将来到，已进入了开学前的倒计时了。然而在全球很多地区的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联合国儿基会的一份报告却显示，全球大约有1.4亿儿童人生里的第一个9月1号开学日会因为冠状病毒而推迟。因为其居住地疫情大流行，学校不得不关闭，全世界大约有800万的儿童已经为人生第一次踏入校门等待课堂教育等待超过了1年之久，并且还将继续等待。我们节目也曾经关注过今年的这个暑假，全球多国为中学生特别是高中生开打疫苗，希望九月能够安全返校。那么更低龄的儿童打疫苗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黄丽玲对此的报道。 世界的先进制药公司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目前的疫苗接种率大大超过全球普遍情况，不但已经为高风险人群接种了疫苗，而且有资格接种疫苗的人口年龄不断下调。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5月中旬已经批准并建议12至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可以接种新冠疫苗，欧盟也在6月上旬进行了类似的批准。对此，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内森表示，就目前而言，儿童不是优先接种新冠疫苗的群体。 So the reason that today in June 2021, 在2021年6月的今天，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是，儿童不是免疫接种的优先人群。这是因为，尽管儿童会感染新冠病毒，他们也会传染其他人，但与更年长的成年人相比，儿童因新冠患重病的风险要低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在疫苗供应有限的情况下，在考虑接种疫苗的优先顺序时，我们建议从卫生工作者和一线工作者这些感染风险很高的人群开始，同时还有老年人以及有基础病和容易患重病的人。我们从这些人群开始进行免疫接种，是因为要降低现在我们在全球看到的死亡率，然后逐渐为更加年轻的群体进行接种，直到包括儿童。 尽管为了保障疫苗的全球公平分配，世卫组织已经与合作伙伴发起了新冠疫苗获取机制，以确保贫穷国家也能够公平获得疫苗。但在已经接种的疫苗剂量中，富裕国家占了44%，而较贫穷的国家仅为0.4%。 因此，展现团结精神，让贫穷国家的卫生工作者、一线工作者和老年人等高风险人群优先于富裕国家的儿童接种疫苗，是全球对抗新冠战略的上策。毕竟，病毒无国界，在这个地球村，只有当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安全之时，我们才能够真正安全。另一方面，随着疫情的发展，数据显示，儿童因新冠病毒罹患严重疾病和死亡的风险远远低于年长的群体。例如，根据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市政府的信息，18岁以上人口的感染率大体相同，但18岁以下的人口中，年龄越小感染率越低，而住院率和死亡率则随着年龄差距的扩大而越发悬殊。纽约市每10万7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9800多人感染，而5到12岁的儿童中有近5400人感染。每10万7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5300多人住院，2500多人死亡。而5到12岁的儿童中住院人数为58人，死亡人数为零。 While there may be some children, 尽管可能有一些儿童因为有基础疾病或其他脆弱性或可能性而有可能面临较高的因新冠病毒而罹患重病的风险，他们可以在有疫苗的时候优先接种，但儿童作为一个群体是一个优先性低得多的群体。 虽然儿童因新冠病毒患重病的几率很小，但在患病住院的儿童中出现了多系统炎症综合症，患儿的心脏、肺、肾脏、大脑、皮肤、眼睛或肠胃器官都可能会出现炎症。此外，尽管大部分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后没有症状，或者症状非常轻微，他们却可以感染他人。而且恰恰因为他们没有症状或者症状很小，而不会引起重视，从而会传染很多人。因此，仍然有必要对儿童进行免疫。尽管美国和欧盟批准了12岁以上的儿童和青少年可以接种新冠疫苗，但目前还没有针对年龄更小的儿童的疫苗。 So most vaccine companies and developers are currently doing. 现在大多数的疫苗公司和制药商正在对儿童进行研究，从12到18岁的年龄段开始，然后逐渐着手研究更低年龄段的儿童。世卫组织的免疫问题战略顾问专家组将审视这些研究产生的科学数据，并且就如何在儿童中使用疫苗、疫苗的剂量、间隔，以及这些疫苗是否需要任何安全预防措施，或是否有禁忌症等方面的问题，提供详细的建议。 We need to use them to protect the most vulnerable. 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内森表示，对于研发中的儿童新冠疫苗，世卫组织将一如既往地像对待所有疫苗一样，确保其安全性。 WHO places a lot of importance on the safety of vaccines. 世界卫生组织非常重视疫苗的安全问题。我们有一个全球疫苗安全问题顾问委员会，这些专家来自全世界，他们定期举行会议，就全世界使用的疫苗的安全信号进行定期监督，并且向世卫组织提出具体建议。首先必须通过临床试验评估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些都适用于针对儿童的疫苗。现在所有针对儿童的疫苗正在进行临床试验，以确保它们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便建立使用框架。这些研究会涉及对数千名儿童进行疫苗试验。我们将继续通过现有的不良反应报告系统和药物警戒项目监测疫苗的安全性。所有这些数据将由监管机构和这些全球监测系统提供给世卫组织，这样我们就能定期审议安全数据并提供相关建议。如果有任何关于安全性的关切，将会立即触发关于疫苗使用的警报。因此，在疫苗推出时，世卫组织也将监督疫苗的安全性。 The safety of vaccines as they get rolled out.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在封锁措施最为普遍的去年3-4月份，全球有多达167个国家实施了全国范围内的学校关闭，受影响的学生人数超过14亿，占入学人数的近83%。即使在目前，随着发达国家的疫情逐渐趋缓，仍有19个疫情严重的国家在实施全国范围内的学校关闭，受影响学生多达1.5亿。斯瓦米内森指出，为儿童接种新冠疫苗不应当成为学校重新开放的先决条件，

It's 9 a.m. Beijing time.